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。亲那天中的酸苦，亲那苦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 随心愿，从来也没有的人前往，处处

请听团圆酒，新疆故事，爱无眠。 声音的悠扬，悠扬，这里 美丽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疆。红乃是草原如花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疆，草草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骑着一粒骏马，铁巴郎，巴郎。

心痛， 真心痛不心痛，真心痛不心痛。 Yeah.

真诚的啊，化作绵绵的春雨啊，任你心花开。你匆匆地走去，带着凄风凉袖，留下浓浓的一片啊，栀子青花三相思。